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云奇。近期，我国考古人员在内蒙古赤峰市汪尤特旗东部发现一处距今7000年的无轮廓人面象岩画。近日，教育部相关地方有关负责人均表示，确保到2018年底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的总体目标如期实现。世界杯法国队夺冠后，首都巴黎以及外省的里昂和鲁昂等多个城市爆发骚乱，大量汽车被砸甚至被烧，多家店铺被洗劫。英国一名在网上唆使恐怖分子袭击英国乔治小王子和其他目标的男子，近日在伦敦一家法院被判终身监禁。未来，北京市中小学要将冬季奥林匹克教育纳入学校教育教学，通过体育课活动、综合实践活动等方式开展奥林匹克主题教育。全国广场舞展演暨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舞动北京展演活动将于7月到10月上旬开展，即日起广场舞团队可前往各自所在街乡报名，再逐级参加晋级比赛。五月天组合的歌曲《倔强》成为唯一在2018年世界杯冠军赛场中播放的中文歌曲。五月天透过公司称，很荣幸《倔强》这首歌能带给大家力量。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都自守着伤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曾经我以为我自己会后悔，不想爱的太多，痴心绝对换不回你对我的坚决。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

我去大三免费， 我看话剧免费， 我看电影免费，看，这是我刚得的奖品 啊！你们到底有什么秘籍啊？ 快告诉我， 快告诉我，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每天互动留言，好运天天有。 我投吧投，我投投投， 哎，总是投不进。 比赛到了最后三秒，他出手了。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关键时刻，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是经典随身听，我行奇，来自好妹妹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最近呢，网剧给我一个十八岁应众多网友长久的期待正在热播中。该剧改编自冯唐的小说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讲述了以少年秋水为首的少男少女们在懵懂又冲动的十八岁围绕友情爱情展开了一段纯情又忧伤的故事。它描写了每个年轻人在青春启蒙期都会遇到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把我们青春期的这些烦恼都真实的展示了出来。那么在你的十八岁那年，你在做什么呢？ 每当我记起都 盼你的来临，到底什么原因让我对你情不自禁，想把你忘记却又总是回首一瞥，追逐你的背影黑夜到天明，你那朦朦胧胧眼睛牵动我的心，总在默默苦苦梦里我不断寻觅，心中的秘密难道是爱情，你那千千万万柔情融化我的心，这种舒舒服服心情感觉好甜蜜，梦中少女心原来这就是爱情， 是。

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来自梁静茹《最快乐的那一年》。在上一个小时呢，我们聊到了关于十八岁那一年，你的十八岁在做什么呢？像歌手梁静茹，十八岁那年，她只身一人来到台北，开始了她的音乐梦想。而后呢，她创造的音乐神话，使得这个名字响彻华语乐坛。十八岁是一个美丽又充满奇迹的年纪，可以勇敢做梦，可以放肆地追求梦想。那么，如果你也可以回到十八岁，你第一件事想做什么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打开聊天窗口，发送"主播"两个字，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互动吧。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